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名医杨寇，专业医师线上听诊，让你与健康零距离。现在时间11:12，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名医杨寇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牙科的陈韵芝医师，医师早安。 早，诗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今天呢要跟陈韵芝医师来聊聊的是有关于磨牙了。每次呢聊到有关于磨牙呢，我一定要提这件事情，我是到了上大学跟别人跟室友一起住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有磨牙。一开始呢，我死都不肯承认那个人就是我。我想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磨牙。后来发现，那真的是我。 而且有时候我们在跟病人讨论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在团体生活里面，其实对室友的困扰，磨牙比打呼还更可怕。 哎呦，真的吗？我不晓得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很多病人都认为说，磨牙的声音有时候听起来很恐怖。 哦， 那打鼾的声音有时候就是吵而已。 哦，因为我刚旅游回来，我刚好请了一个长假，我才刚旅行回来。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真的真的不得不说，像我们是那种在飞机上面很难睡着的人、嗯，对不对？ 对。 但有人在飞机上面可以瞬间睡着，而且还可以瞬间打呼、欸，哎、哦，我真的觉得好了不起哦。而且他那个打呼声音啊，之匀称固定啊，他都不会被自己吵醒，但旁边人都被他吵到睡不着觉。好，这个还那磨牙，有人说比打呼还要恐怖。 至少我很多病人他们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哦， 对，所以有时候事实上磨牙对有些人的困扰， 嗯， 好像就说从开始进到团体生活，例如说住宿哈，跟有室友的时候， 嗯， 好像很多人才开始会去关心夜间磨牙这件事情， 是， 就表示事实上有很多人他平常都在磨， 嗯， 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也不见得产生很大的困扰。 哦，可是你知道吗？我就会是属于那种很担心我磨牙会去影响到别人的人，所以我只要出去旅游，有室友在的话，我那个睡眠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浅的， 嗯， 因为我都很怕我不小心牙紧 咬紧牙根 的时候会去吓到室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陈韵芝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磨牙，我们来讲几个磨牙常见的迷思， 好， 快速的来回答大家好了。 Okay, 好， 第一个呢，我们常见的一个迷思，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哦， 哈， 磨牙的人通常睡眠品质比较不好，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哇，这个 很难圈或差，是不是？ 对对对，不过我想，大致在生物学或医学上，大概超过50%对，应该就叫对了。 啊， 我想事实上是， 你可以申论题回答之，好不好？不能简答题，也不能是非题，就申论题没关系。 我想磨牙有时候要把这个小孩子的磨牙跟成人磨牙稍微要分开看一下。 哎，怎么说呢？ 因为小孩子的磨牙，其实有时候我们认为它是跟他的脑神经发育的阶段有关，他的整个脑部的兴奋性比较高， 嗯， 所以你会发现，我想我在过去好几次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常常都会有听众打电话进来问说啊，我们家小孩4岁磨牙，我们家小孩5岁磨牙，基本上小孩子磨牙是很常见很常见， 哎呦， 而且我们也不认为那样的小孩他事实上是睡得很不安稳，其实多半不是哈，我认为小孩子磨牙可能不要把它大概跟成人磨牙可能要稍微分开看， 啊， 我认为小孩子磨牙某种程度上，也许把它当成是正常的行为， 哦， 因为真的小孩磨牙人太多太多。 好， 可是对于成年人来说，磨牙确实一般我们在睡眠实验室所看到的现象，磨牙前几分钟的时间，身体里面从脑波也好，从肌电图心电图方面来看，都是有一种醒来的现象， 嗯， 哦，也就是说其实简单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睡着了以后，身体有很多开关会关掉， 嗯， 然后在可是睡睡有偶尔我们会醒过来，那醒来的时候有些开关会打开， 嗯， 常就在这个打开的过程当中，身体就会有一些运动出现， 嗯， 有人可能会踢腿啊， 嗯， 手会挥舞啊， 嗯， 那同一个时间有很多人他就是上下会动，他会磨牙，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概念，至少在睡眠医学上面得到的研究的结果也是认为，如果一个人他的睡眠没有办法持续熟睡， 嗯， 容易醒来， 嗯， 这种人比较会磨牙。 那如果说那种睡眠过程当中比较容易醒来的人，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 嗯，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会觉得前一天晚上梦很多， 嗯， 因为我们每一个阶段，其实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其实脑部的活动都还维持着，所以很多梦是有在进行， 嗯， 可是如果我们睡的过程睡眠品质非常非常好，中间都没有醒过来。我们其实最多只会记住早上起床前做的一点点梦，有种很模模糊糊的印象。 是，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睡觉睡一睡，三不五时就醒一下，又睡回去，醒一下又回去，那这个醒的瞬间所做的那个梦境，你会有一点点印象的。 是， 所以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昨天好忙哦。 嗯， 所以有些病人会跟你讲说，我昨天会做那种连续剧的梦。 嗯， 那事实上，当你听到这样的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人的睡眠品质不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磨牙的人的睡眠品质通常不太好，而且比较容易会醒来，而且比较容易会多梦。 是， 但是我们讲的是比例上面的数字，不是代表所有磨牙人一定是这样。 医学上本来就是如此。 OK， 好。那另外一个呢，要来请教的是，那磨牙跟我刚刚讲的打呼到底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会磨牙的人一定会打呼吗？会打呼的人一定会磨牙吗？ 研究上面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 嗯， 有些人认为有，有些发现没有。可是基本上我们认为是有一点关系的。 嗯， 因为刚刚提到，磨牙发生的时候是跟身体醒来有关系。 嗯， 那在成年人来说，会造成你睡眠没有办法维持熟睡，会容易变得比较容易醒来的时候。其实呼吸不顺畅，是非常常见的原因， 嗯， 所以例如说你会打呼，会有呼吸中断的问题，所以你身体里面察觉到你呼吸很吃力啦，或者发现到你身上氧气浓度不太够啦，它就会保护的立场，你身体就会把你摇醒， 嗯， 当你睡得比较浅眠的时候，你身上的肌肉张力会比较回来， 嗯， 呼吸道的张力回来之后呢，呼吸道就变得比较通畅，所以呢，你的呼吸会慢慢变得比较正常。可是你付出来的代价就是睡眠品质被打断。 嗯，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觉得打呼跟夜间磨牙之间其实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 嗯， 那我们自己的观察在睡眠实验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就是很清楚，就是这个受测者躺在这个睡眠实验室里面，他就是比如说嘴巴正躺，嘴巴开开的听到鼾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看到他，哎，下巴开始在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其实这个东西常常见到这个情况， 但他应该是属于间歇性的 鼾 声， 对 不对？他不可能同时又磨牙又打呼，那基本上 不 太 可 能的。 对 对, 对。 所以他可能是先打呼了之后，然后又出现磨牙，又打呼又出现磨牙。但是好，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磨牙这件事情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矫正吗？磨牙。这件事情需要被矫正吗？ 这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能不能矫正，我们医生有没有能力解决它。 嗯， 其实目前为止说句实在话，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它， 就是咬合板而已嘛。 咬合板基本上很多人带着咬合板，咬合板都磨穿了，它还是继续磨。 哎呦， 对，那咬合板根据一些临床上的研究显示，大概30%的磨牙病人戴了咬合板之后，他的夜间磨牙活性会下降。 嗯， 可是呢，有另外大概50%左右的病人， 嗯， 没有改变，或甚至有些可能还会更严重， 超过1/2耶。 对对对对，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给病人咬合板，其实现在我们的概念很简单，我并不没有办法 stop， 就没有办法停止让你咬夜间磨牙停止。可是刚刚提过，有很多人夜间磨牙真的会很大的困扰，是产生可怕的噪音。 嗯， 那咬合板有时候我们设计的好一点，是有可能让这个磨牙发生的时候声音会稍微没有那么刺耳。 嗯， 因为毕竟这个亚克力跟牙齿比起来，它的材质比较软， 嗯， 所以它磨起来的声音基本上不会那么可怕。 那它磨起来的声音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它能够有效的保护牙齿不会受到磨牙的破坏吗？ 应该多少可以，因为就是硬碰硬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个比较软的东西，当然就会去吸收掉大部分的磨耗， 就很像那个汽车的缓冲垫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一样 的意思。所以这个目的应该是达得到的。 嗯， 然后 有一些研究尝试用药物去处理夜间磨牙， 肌肉放松剂会有用吗？ 大概是没有效的。 哦， 那他们大概要用到一些会影响血压调控的东西。 嗯， 可是目前我们所得到的，大概所看到的结果，大概都不是很实际了。 嗯， 因为有一颗药物呢，是那个叫做阿法拮抗剂，基本上要吃到剂量蛮高的，可是会出现明显低血压的问题。 嗯， 所以目前从药物去处理它，目前大概是没有办法。 所以很清楚的可以从医生的回答当中知道说，我们在回答磨牙需不需要被矫正的时候，第一个前提是目前医界还没有有效矫正的方式。 是， 但是呢，咬合板可以或多或少帮助牙齿的磨耗，对不对？ 减少它的磨耗。 但是不是所有人对于咬合板的反应都是非常的正向的？有人可能会因为咬合板的关系而让它磨牙变得更加的严重。太好了，你帮我省了一笔钱，医师。 还有， 所以我不需要去花钱做咬合板的意思吗？ 健保可以给付，没有关系。 哦， 其实还有，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有采取比较另类的治疗了，例如说。有人尝试打肉毒杆菌， 嗯， 打 肉毒杆菌毒素打在咀嚼肌上面， 嗯， 那这样的话，脑部来了一个要下巴活动的冲动讯号进来，那肌肉本身可能变得比较弱，因此也许会磨牙磨得少一点。不过这样的东西其实在文献上面并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我知道有些医生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实际上的效果跟价值我没有办法判断， 嗯， 而且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肉毒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你效果再好，嗯，也是差不多四个月， 嗯， 你没有效果四个月过后也是一样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只是稍微提一下有人在用这件东西，用肉毒杆菌注射， 嗯， 在治疗磨牙， 嗯， 那我想它的效果我想大概还是可以有争议讨论的地方。 好，那下一个迷思呢，就是回到了我刚刚所讲的，其实我刚刚已经稍微有点提到了磨牙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牙齿而言一定是不好的，因为磨牙会造成牙齿磨坏，这件事情医师是对的吗？ 唉，这也是要用申论题来回答。 好 我们确实有看到有些病人牙齿磨得非常非常平，那可是事实上一个牙齿磨耗的厉不厉害，其实应该先这样说好了，我在六七年前在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短期进修一段时间，我在离开的时候我跟那边的教授合写了一篇论文，就整理他们实验室这十几年来夜间磨牙的观察。那很有趣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从实验室的睡眠实验室的证据，客观证据显示，会磨牙跟不会磨牙的人牙齿的磨耗度没有什么差，有一点点差别，好，就会磨的人稍微多磨一点点，可是不是很严重。好，然后再来，如果我们根据睡眠实验室里面肌肉有收缩的一些活性啊，磨牙的频率去做分类，就发现磨牙磨得很厉害跟磨牙磨得一点点的，就是很轻微磨牙的人，他的牙齿磨耗程度居然没有差别。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其实磨，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医学研究上面来讲，如果怀疑 A 是 B 的原因，那它往往都会有一个叫做剂量的效应，就是剂量越高，那 B 产生的影响的结果会越大才对。可是在磨牙上面我们这样看不到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你磨得很厉害的人理论上应该会牙齿磨耗的更多才对。可是目前我们在客观的观察上面看不到这件事情。 嗯， 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有些医学上临床的研究变数很多，最大一个变数就是你今天例如说你找100个人来做观察，这100个人他的咬合形态不一样， 嗯， 然后他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 嗯， 所以有很多其他的我们叫做共变数会影响到你最后这个所观察出来的结论。 医师，那这样我反过来问好了，如果当你看到一个牙齿磨耗的很严重的病人的话，你会告诉他说有哪一些的原因会造成你牙齿过度的损耗？ 嗯， 这个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样的重要，刚刚医师有讲到有一些人的牙齿磨到很平嘛，比如说像我们的臼齿应该正常来讲上面都会有一些齿沟， 对对对， 齿痕，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是据医生说，我是没有看过磨到非常 非常 的平，甚至是呢，本来比如说它的高度应该要有，我随便乱讲哈，比如说5公分的牙齿， 被磨到剩下三公分。 是是。 这个到底在医学上面，你们有没有一个大约的统计，是因为哪一些的因素？ 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其实我们觉得是酸蚀，就是口腔里面环境比较酸。 啊，那这个、糟糕，我今天喝可乐。好，继续。 所以例如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牙齿磨耗的形式，就是那种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哦， 所以他常常反胃酸，所以在嘴巴里面你会发现到，除了他的臼齿区的咬合面就是那种有点房子变得比较薄，颜色有点黄黄的平平的，还包括像门牙的内侧面也是，你觉得那个房子有受到损害。 嗯， 因为当他等于说他的胃酸由底下往上喷出来的时候，大概整个口腔牙齿内部就是内面这一部分 内侧的 对内侧的这些房子就会受到酸蚀。 嗯， 所以酸其实是个麻烦的东西。所以同样的状况，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提到养生，什么吃点酸的东西可能比较好啦，所以就会例如说有人含柠檬片啊， 喝柠檬水。 对对对，就是说他嘴巴里面长时间处在太酸的环境。那酸本身，因为牙齿其他的表面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算是一些结晶嘛，那这些无机物的结晶，事实上当你碰到酸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有点它的腐蚀性就会出现。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牙齿表面磨耗这件事情，其实跟食物反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系。 嗯， 就是你嘴巴里面如果长时间去吃酸的东西， 嗯，包含我今天喝的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事实上，我认为很多东西都是适量哈，适度。 嗯， 可是如果说今天长期喝，而且像我们以前在欧洲，刚开始去欧洲念书的时候呢，我们对那种气泡矿泉水是觉得非常怪异的东西。可是当你喝习惯了之后， 嗯， 哎，我是觉得那挺好喝的。 我超爱喝的哎，所以我这次旅游到那个阿根廷去的话，他每次买那个水的时候，我都要跟他讲说 “Congas”， 就是要 对对对 里面要有气泡的。 对。 然后他等下气泡矿泉水，它就水而已呀、啊，它对牙齿也不好吗？ 它里面是那个气泡是二氧化碳，所以基本上气泡矿泉水是偏酸的东西。 Oh my god！ 那特别是你看，因为我自己以前在欧洲生活的经验来讲，有时候我特别享受，就是说含一口矿泉水在嘴巴里头，然后你看那个舌头表面可以被那个气泡清洁的感觉。 对。 可事实上，如果长时间做这个动作，其实它也可能对牙齿产生某种程度的腐蚀。 哇，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这就有点像是说，你长期很喜欢吃酸梅，你以为它是酸的，但是你不知道它其实里面也含有很多的糖分一样。在我们喝气泡矿泉水的时候，你想说啊，就水嘛，零热量啊，很健康，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所含的这个二氧化碳， 对，它有碳酸嘛， 其实是对于你的牙齿的珐琅质 是 不好的。好，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分寸的问题，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好的，我会戒掉气泡矿泉水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的时候继续请教陈韵芝医师。现在时间11:33，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大医院牙科的陈韵芝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磨牙。刚刚陈韵芝医师呢，啊算了啦，你也帮我省钱啦，这也算帮我省钱，因为气泡矿泉水喝起来真的比较过瘾，但是它真的也比较贵，尤其是在台湾嘛， 对， 相对来讲比较贵一点。何况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不赞成你要花钱去买水这件事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不是那么的环保，但是它其实是增加了一种味蕾上面不同的感受哈。啊，伤心事就不要再提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好了，有些人说呢，这个磨牙磨久了容易会咬合不正，这件事情医师怎么看待呢？ 我认为不会。 哎呦，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这样想， 磨牙是左右磨还是上下磨？左右磨吧。 左右前后。 左右前后磨。 对对对对对对 ，OK。平行的，对不对？ 对，就是水平方向。对，那事实上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当你牙齿上下咬在一起一直在磨耗的时候，其实你整个牙齿咬合面跟咬合面之间，它也许会磨得更密合。 嗯， 所以我不认为它会造成所谓咬合不正，应该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人在比如说在吃东西上面常常容易会咬到 嘴边肉，对不对？ 哈， 或者是有一些人常常会这个在讲话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的脸歪了一边，或者是说这个开合比较不正，其实都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那都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脸型下巴不对称的问题。 嗯， 这些不对称问题发生早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就已经造成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太认为是因为月磨牙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发育，多半不是。这个多半是在青春期的时候，以前我们谈过几次，就是因为身体韧带比较松的原因，造成二关节的关节盘移位磨损所造成发育的异常。 嗯， 我想呢，有时候咬东西吃东西，有时候会咬到嘴唇啊，咬到舌头，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咀嚼食物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高度协调的动作。 嗯， 我常开玩笑说，这有点像什么？玩这个超级玛丽哈，他去这个救公主的时候呢，又要躲火圈呐、啊嗯，又要跳格子啊， 嗯， 所以他的那个时间差要算得很准。 嗯， 我们吃东西也是一样哈，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在某些咀嚼的时期当中，我们的舌头跟脸颊要把食物往内推， 嗯， 可是到一个程度，它必须赶快逃开，不然牙齿会咬到它， 嗯， 所以它这是一个高度需要协调的动作， 嗯， 所以如果今天确实有一些病人，如果他可能是因为老化了，或者有其他什么样的原因，神经控制的原因，突然间变成他嘴巴里面完全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可是呢，他吃东西就开始一天到晚咬到，一天都要咬到。很可能事实上是有些神经学上的问题，就它本身的协调变差、嗯、或者是今天有比较常见到是它神经控制是不错的，它在嘴巴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做的比较大范围新的假牙，那事实上呢，这个假牙的位置跟以前它自己的牙齿不完全一样，所以它这个舌头跟脸颊什么时候要进来什么时候要离开，它那个时间差的算法跟原来的状态会有点点差距。 嗯， 所以很多病人他在那个新的假牙戴上去之后，可能要先咬破几个洞之后，他再慢慢学会哈、啊，好吧，我今天开始在新的假牙的环境里面，我要如何去吃这些东西 哦， 这还蛮有趣的。 好，所以这边的话跟听众朋友呢聊到的是一些有关于对于磨牙方面的相关迷思，但是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任何有关于这个齿颚咬合的问题，颞颌关节的问题，磨牙的问题， 还有一般牙科我大概都还可以回答了。 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韵智医师哦，我们的客运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韵智医师。我每次要进行这个长途旅行之前，我都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先去看一下牙科的医师，因为出国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牙痛了、哦、对不对、 这个、而且在国外看牙好贵 啊。好，所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接听众朋友电话83693398，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你 好，我想请教， 是 那个听说有些牙齿掉的话，可以注射一种针剂，就不用植牙，它自然会长出来，在动物试验中已经成功了。请问人体试验是否已经在做临床的实验呢？有没有成功呢？谢谢。 哇，这个连我也没有 听过。这个我想可能没有那么快，我想，而且这位听众大概这步进展太快了，他应该不是打什么针剂了，基本上他们就是用所谓干细胞的方法。等于说你需要用某些这个材料去制造一些牙齿的鹰架，然后埋在骨头里头，从然后让干细胞去分泌一些物质上去长成一个新的牙齿。这个在动物实验上面是成功的，我想在人体上当然有一段路要走、 嗯、 可是 无庸置疑，未来很有可能将来的牙齿是可以做出来的、嗯、我想不光是牙齿吧，我想在现在一些这种再生医学里面，甚至有很多器官都有可能透过这种方法弄出来，不过还有很久一段时间。 好，来接下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不好意思， 是 那个主持人好，陈医师你好， 是你好。 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都是齿颚，就是骨头下颚这边骨头，就是都会有咔咔咔的声音、嗯。我想请问一下、嗯，我这个要去看哪一科？ 好， 您说、 那个、一般的诊所看得到吗？就是吃饭的时候或是咀嚼东西的时候， 耳朵前面会有声音嘛？对不对？咔咔咔。 就是在耳朵下方两方的骨头都会有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有点齿颚不正的感觉。 是，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要看哪一科 ？OK， 好 ，OK。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颞颌关节科，我平常在看的这个科 主要在处理的项目。 一般的牙科他们有分那么细，但是到大医院去的时候，他们有分什么 口腔外科啊，什么根管治疗、牙周病。那我们有一科叫做颞颌关节。 颞颌关节。 这一科其实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因为在台湾整个牙医界里面，确实走这个次分科的医师很少。 嗯。 那到台湾大概就是几个大医院会有了，像台大。这个荣总、长庚、国泰这几个医院是有的。 嗯， 对， 好，所以这个是看颞颌 关 节科。好啊，来接下一位是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啊，这一次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好，你说。 我门牙左边的一颗牙齿，我年轻的时候顽皮打篮球，被同学用这个石头打到， 是 到现在大概有50年以上的历史啊，不。那颗牙齿等于说快要废掉啊，几十岁没有什么功用，只有挂在那边。我想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把它固定呢？啊，让它发挥功用。 所以它会摇吗？ 会有一点会摇。 有没有断？ 没有断，完全没断。 OK， 好。 哦，好 ，OK， 谢谢。 这个听起来应该。可能就是那个当初的牙齿被撞的时候，也许它有点松脱，从齿槽骨里面松脱，然后后来大概也没有很好的固定回去，再加上这几年下来，也许有一点因为牙周病的关系，它周边的骨头越来越低。那其实你当然就用粘着的方法跟它在旁边固定起来，例如说或者是牙齿后面，我们可以用一条金属条，再加上一些树脂把它固定住，基本上让它不掉是可能的了哈。可是功能上面，因为它毕竟没有足够的基础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病人去用它去咬东西，因为咬的话有可能它还是容易会松脱会掉下来。 嗯， 而且一般像这种等于说你跟牙根没有很好，牙齿只是想站在一个空间让它看起来好看，你不想做其他的处理，能不能做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有时候这样一个牙齿放在那个地方，它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牙齿的清洁。好，如果它会，就长久下来会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因为你等于说你去勉强留一颗就是美观而已没有功能的东西，可是却会影响到旁边牙齿的健康，那还不如现在有很多处理的方法，例如说它的骨头还够的话，也许用植牙的方法补掉那个洞就可以，或者是如果说更过去传统更侵入性一点点的话，就是从两边的牙齿稍微修磨一下做个牙桥，或者有一种叫做马里兰式牙桥，就是只需要磨后面一点点，用粘的方法也可以粘上一颗牙齿。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如果有时候粘得很勉强，不如把它拔掉重新用。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修复的科技其实很多新的方法，我是觉得不妨可以考虑就是把它处理掉，也许是不错的方式。 好啊，来接下一位也是陈小姐，陈小姐你好。 喂，您医师好。 你好，请说。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我想请问医师说，我这个不知道看哪个科啊？ 你说，嘿， 我像上方哈，每次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接近咽喉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地方， 嗯， 其实我手指头是可以抠得到的，那个范围，就是好像会出现有那个颗粒， 嗯， 一颗这样，然后你手指头去把它抠一抠，它好像就会不见了。 Okay. 可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感觉你会有异物感。 OK， 对，要去挂哪一颗？ 好， 这个听起来哈，很可能是这个一些小的唾液腺阻塞。 嗯， 因为我们嘴巴里面这个常常保持湿润，又是有很多唾液腺分泌唾液。那主要有三对大的唾液腺之外，还有很多小的唾液腺分散在各地。那有，如果说那种小唾液腺，例如说在上颚后方，它也是有一些小唾液腺。那如果那些小唾液腺有点堵住，但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它有分泌唾液，可是又分泌不出来，被堵住，它就长得有点像个水泡的样子。 哦，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一般就是看口腔黏膜的医师了。我想耳鼻喉科医师有些人在处理它，那牙科里面像口腔外科，或者是我们一般更分得更细的，有一个科叫口腔诊断科。这些医生大概对这个黏膜问题都有不错的处理，我想这个应该看起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嗯，好啊，来接下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请教一下医师，就 是 说我左下方哦， 嗯， 下左下方有一颗缺牙， 是， 那之前有评估想是做植牙呢，还是做牙桥？ 是， 那 不晓得现在植，因为现在都蛮流行做植牙， 嗯哼， 那不晓得植牙的风险性，还有这个如果当然时间会比较久，那它风险性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如果我这左下方缺一个牙，是不是用其他，比如说牙桥啊，其他方式能够做是比较恰当？ 好的， 好，谢谢你，医生。 我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我想不管是植牙啦，还是牙桥各方面的治疗，我们都要想成它是一个有寿命的治疗哈，就不要想说话，今天做一个植牙下去。一辈子他就没有问题，或者说今天做个牙桥，他一辈子没有问题。我想，就像人工关节在身上，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是得换掉的。 牙套也是有一定的寿命的。 对，来讲，对，一般来说，你说一个牙冠或者是一个牙桥，一般认为大概15年能够维持住就很不错了，因为不见得是那个牙桥坏或牙齿坏掉，它可能是它周边的牙齿有问题，它可能是蛀牙，可能有牙周病等等的关系。所以我是第一个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认识了，它毕竟就是当你保养的好，你清洁越好，这些做上去的东西都可以使用的越久。好，那事实上呢，我们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鼓励牙桥在植牙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假设我要做缺一颗牙，我要做牙桥的话，其实它缺牙处旁边两颗好好的牙齿，你为了要做牙桥，你去把它撤掉，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其实以前不得已才做这件事情，现在 因为以前 没有 植牙技术， 那现在会认为说，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那就等于说就缺牙处那个地方骨头如果还可以，就挖个洞，把一个螺丝种进去，之后接个假牙齿出来，那你旁边的牙齿完全不会去动它。不然就我刚跟各位提的，就是假牙本身是有寿命的。如果说你今天做了一个，假设一个30岁的人，我今天好做了一个3个牙单位的牙桥，很有可能当你40几岁的时候，这个牙桥坏掉了。坏掉之后，你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呢，就可能要继续整个治疗的范围就会扩大，有可能那些牙齿突然间有些，也许说明有一颗牙齿蛀断了，你就必须牙桥再继续往前后延伸，所以它会受到影响的牙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是植牙能做的话，就它那颗牙齿，反正如果真的十几年后，假可能8年、10年之后，或者十几年后，如果真的那个植牙出了问题，拿掉再换一颗就好了。那旁边的牙齿就可以维持完整不动它。 它不会是一个连锁的扩散效应。 比较不会，对，比较不会。所以我们一般认为，为什么现在我们大家喜欢植牙的原因，不是说啊，医生当然喜欢植牙，好像费用收入比较高。其实不是，真正的关键点是它可以减少很多无辜的牙齿受伤。 嗯。 可是事实上呢，你说那风险，第一个手术本身的风险，其实就跟一般拔牙差不多嘛。 嗯。 那只是，你为了要让植牙更好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条件就必须要注意。例如说，如果你有抽烟，我们就很可能认为不适合做。 嗯， 然后你本身还是要口腔清洁维持的好， 牙周病也要有所治疗。 对，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你成本花费这么高，到时候它出问题的几率也是一样很高。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现在时间11:51，欢迎回到名扬科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大医院牙科的陈韵之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磨牙方面的问题。我们赶快把握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欢迎您可以通音进来，空音专线83693398，83693398。我们现在接李小姐，你好， 你好， 是，请说。 我女儿问一个问题，我女儿是25岁，她现在想要去矫正牙齿。可是他又不想戴着那个银色的牙套， 嗯， 他想要去做那个什么隐适 隐适美，是。 请问医师，那个隐适美的那个做法跟一般戴银色的那个会有什么差别？还是说会有什么比较不好的影响吗 ？OK， 好，谢谢。 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非常精确了哈，因为我本身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涉猎这一块。不过我很多朋友在做这些东西，事实上以我目前的理解，其实隐适美，大概传统上面用矫正绑线的方法能做的东西，大概目前隐适美几乎都可以做。 嗯， 哦，这真是一个牙科产业界非常大的革命。 嗯， 哦，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医生是颞颌关节科的医师，但是呢，如果是要做你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矫正的话，应该去找齿颚矫正科的医师，也就是说专门是做这种牙齿矫正的医师，他应该可以给你一些更多的资讯。好，好，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 call in 进来， call in 专线83693398 83693398，欢迎有关于牙科，有关于颞颌关节，有关于磨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陈韵芝医师，83693398 83693398。好，一边呢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呢，一边我也想请陈韵芝医师来跟磨牙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聊到了有关于磨牙的很多迷思，也告诉了很多听众朋友一些正确的正确的医界上面的观念。你刚刚也提到了目前磨牙在医界上面确实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有效的来 治疗或控制 治疗控制减少磨牙嘛， 对不对？ 那这些磨牙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们请陈医师想一下，等会来帮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我们来接最后一通电话，是赵先生。是，你好。 你好医生，主持人你们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啊，因为我的牙齿有大概七颗左右，已经抽了神经然后放牙套，然后我的牙齿刷牙大概每半年它就会有点牙垢累积在那个下面后面，还有下面后面的比较多，然后上面后面稍微少点，那前面也稍微少点，那这样防牙周病有效吗？那为什么每半年就会累积下来？那问题大概就这样，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哈，因为我们的舌口水有很多粘性的蛋白，所以呢，就像很多人牙结石最容易产生的地方，事实上是下面门牙的内侧面，因为它的口水的喷口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这个牙齿常常是受到很粘的口水去喷，所以很多脏的东西容易粘在上面，最后钙化变成结石等等。所以事实上呢，为什么刷牙变得那么重要？你如果没有刷得很干净，没有刷得很勤快，这些东西很快脏东西就会堆起来。所以刷牙需要一些高度的技巧，不然有些死角你刷不到。那所以根据刚刚这位听众的说法，好像在某些特定部位好像它特别容易堆脏，就特别脏。这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例如说举例子来讲，你习惯用右手的人多半右边的牙齿后牙比较不容易刷到，因为你拿牙刷刷对面比较容易，然后刷同一侧这边会变得比较困难。然后这种情况，如果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你刷牙的死角，你当然就想办法，要也许透过牙科医师的协助，你去练习看看怎么做这个事。然后再来，还有咀嚼食物本身也是清洁牙齿的方法。你例如说你今天只用一边吃东西，另外一边不用，例如说你可能因为那几颗牙齿坐上去之后，你一直怕它会坏啊，或者是牙齿可能本身还会痛痛的，或者你不敢咬，那你越不用那些牙齿，那在咀嚼食物过程当中产生的清洁效果它就没有办法达成。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到听起来你那个部位好像特别容易累积脏的东西的话，我倒是觉得要去想想它局部的原因是什么。 好，节目最后剩下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我们请陈韵芝医师给磨牙的朋友一些的日常生活建议。 好，我想磨牙基本上我刚说过大部分跟睡眠品质有关，那我是觉得大家多关心一下自己睡眠的品质，例如说就是一些睡眠卫生的问题，你睡前例如说不要什么吃太兴奋的东西啦，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安静放松下去睡觉，然后适度的运动也会让你比较好睡。我认为你睡得好的话，磨牙自然而然会变得比较少，所以我想反而针对磨牙本身其实真的能做的事情不多，还应该是关心这个人整体他的身心的健康，睡眠的品质等等。 谢谢陈韵。